奋斗，昂首阔步，幸福满眼里。 起来，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，请听歌曲《百年再起航》。 百年奋斗，百年荣光。